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。8886-4427，8886-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。8886-4427，8886-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于毅这小子，身子往后一靠，看了看唐二虎。也没让他坐下，这小子一点情面也不讲啊。不过说话呢，显得挺和蔼。我说你干什么来了？听说你在赵家庙跟张老嘎的在一起混，混得不错呀。又吃肉又喝汤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哪阵香风刮到张五袍子沟啊？有什么事说吧，最好别拐弯抹角，把牌摊在桌子上。唐二虎点点头，好了，既然这样，有什么我说什么吧。我说在哈尔套，你是不是做了波买卖，把达尔海王的贡品你给接了啊？对呀，接了1000颗人参，5000张貂皮，10万斤大米，还有一部分珠宝。怎么？你问这干什么？哎，我于毅，你懂不懂绿林的规矩？有没有先来后到？你明明知道我们赵家庙在周家店都埋伏好了，我们先下了家伙了，你干嘛半道打杠子？你给接了？翻回来，我们这么干，你答应不答应？过去的事我不提了，我奉张队长之命来见你，按照绿林的规矩办事。你说这货咱怎么个分法吧？是19是28是对开？哦，哈哈哈哈，他冲两旁边的大廖、二廖、大周、二周说，四位大哥听见没？这位跑到这冒虎话来了。我什么叫绿林的规矩？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啊。你赵家庙节气，我二话不能说。谁知道你在周家店埋伏？你跟我提不着啊。谁手快谁占便宜。怎么，我舍死忘生做下的买卖，你还想坐地分赃吗？张老嘎子的胃口可真不小啊，你的脸皮可够厚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我踏实，念过去咱们认识，我呀不难为你，从哪来的你回哪去，你转告张老嘎子，放他娘的狗臭屁，我是辞公鸡一毛不拔，有能耐叫他来。哎，你怎么骂人？我骂他是好的，恼一恼我领着弟兄凭他的赵家庙，我知道他干爹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，他盟兄是杜立三，你们拿他唬人呢，我不勒他，爱谁谁，这人们不尿他，他唬走了，来了送客。你说唐二虎从来没遇上过这事儿。哎呦，二虎火旺上撞，用手点指，咦呀，你个狼崽子，你个忘恩负义之辈，想当年我瞎了眼，我不应当拉着你呀、啊。你居然这么对待朋友，你还有人味吗你？我骂你祖宗。这唐二虎嘴没把门的跳脚，祖宗奶奶三一八的屋就骂开了。这一骂把玉义骂翻了，连那四位也不干了，全都站起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这纯粹是找死。玉义吩咐一声，拔。唐二虎还没等拽枪，人家上来二十多人把他摁住了，枪也给缴了剑了。二虎再能耐，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就得听人家的。绑起来之后，就掉到院里了。于毅告诉打，夺着他扶了碗，夺着认了错了，就把他放了。他不嘴硬吗？看看我的鞭子硬，是他硬。您说这一打好得了吗？唐二虎是真行啊。打一鞭子骂一声，打得越凶骂的声越高，最后把唐二虎打的是死去活来。后来于毅一看天也不早了，押起来，等我们商量之后再做处理，把二虎关起来了。刚要做处理的时候，日本连队长那有事儿，找于毅，于毅说等我回来再说，就这么的，他上了日本连队了，去了三天再回来，大廖二廖大周二周就问他，横吧，唐二虎还在这关着呢，您看怎么处置？哎，有什么可以商量的，把他扣了就得了，扣了就是废了，命两个炮手，就是姓孙的姓关的这两位，告诉他们俩，晚上拿把刀子把他抿了，扔到袍子沟山沟里头，狼拉狗啃随便。两个人领命下去了，可这两位炮手对待九只手于毅的所作所为极不赞成，而且于毅这小子对待手下人也相当刻薄，对这俩炮手是非打即骂呀。这两个人也恨透于毅了，俩人一商量，咱俩杀唐二虎啊，那是人物啊，他的根儿可是青马坎三级沟的，将来杜老盼和杜立三要追起这个事儿来，谁杀的？追到咱哥俩头上，咱是杀人的凶手，咱还活得了吗？哎，到那时候一推二六五，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呀、啊。咱是杀人白落两手血，这蠢事咱不能干的。另外，赵家庙的张队长不错呀，听说人家那保险队员那斧头了， 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我们何必他妈在这贪浑水呢？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放了唐二虎作为近身之礼，投靠张队长就得了。对对，就这么干，这么干。因此这俩人先把马匹给准备好了，提出唐二虎说是去执行实质，用绳子把他绑到马上，救出袍子沟，回到赵家庙。这是以往的经过。等唐二虎明白过来，张作霖一核对，这俩人说的一点不假，张作霖哭痛给他们俩就跪下了。二位把我哥哥给救了，就是我张某的救命恩人，请上受我一拜。哎呦，张队长，张队长，你折杀我们的杨叔，我们担待不起，担待不起，请起二位，姓张的绝不亏待你们。来，马上标明，这二位就算保险队的小队长。哎呀，把俩人乐的。张队长，素闻您了非常慷慨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假，我们往后一定跟随张队长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他俩下去了，那么就得给唐二虎治病呗。二虎清醒过来，抓住张作霖的手，兄弟，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。于毅这小子忘恩负义，是个狼崽子，你得给我报仇。呵呵呵，张作霖一咬牙呀，大哥，您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他不是打你个人，他是打的咱们赵家庙，打的我张作霖。您放心，这口气咱是分出不可。集合队伍。张作霖火冒三丈，传下命令。可是孙烈臣几个人比较老练，拉住张作霖就问，队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跟于毅火拼，攻打他袍子沟。我说，兄弟，你头脑冷静冷静行不行？大哥求你了，不可意气用事啊！你比我们都聪明，我服你，但你真这么干，我可就不服你了。知己之比，百战不殆，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，哪能头脑一发热这就玩命啊。大家苦劝，张作霖这火才消了一半。他把孙健两个人叫过来，因为这两个人倒反九只手救了唐二虎，不仅是恩人，而且张作霖又增加了两条膀臂，知道他们哥俩是好人，又是从袍子沟来的，最了解内情，所以呢，张作霖要详细的问问。你们哥俩坐下。是，两个人拉凳子坐下了。张作霖详细询问，你们弟兄听着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我要给我汤大哥出这口气，要想找九只手于毅清算这笔账，根据我的实力，你看这仗能打到什么程度。队长，您的意思要火拼于毅？ 对， 这不好说，说吧，怎么想的怎么说，但要说实话。队长，您是个响亮人， 我们不怕您生气啊。就凭您这点力量，这点人马，恐怕不能如意。从人数上比较，于毅手下1000多人，您才几百人。二一个，于毅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啊。比如说真打击了，日本人一定介入。倘若他们要插了手，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啊。队长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咱们把这茬记住，早晚能有机会，现在不行。张作霖点了点头。孙烈臣说，怎么样兄弟，忍了吧。当然这滋味不好受，哥哥跟你一样，但是将来会有机会的。好呗，哥哥他得放着我的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迟早要清算这笔账。这事就压下了。张作霖让孙烈臣请来妙手神医给汤玉麟治伤，这二虎皮糙肉厚，一样的伤放到别人身上就得趴半个月，放到他身上2天就好。你看这么重的伤，经过细心的调治，精心的照料，没到一个月，二虎好了，活蹦乱跳，是扶救如初啊。只是闷到心里这口气他出不来。正在这天，哥几个坐到保险队队部商议怎么做买卖扩大地盘的事儿，外面是一马飞来，到了保险队门前，骑马的主甩凳跳下坐骑，大步流星就进了屋了。众人抬头一看，谁呀？田大丫头。唐二虎可乐了，嘿，我媳妇真行哎，大概知道我受伤了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来看我来的。结果他猜错了，田大丫头没理他那个茬，直奔张作霖。队长，大事不好了。张作霖这脑袋嗡了一声，眼前都发黑。什么原因呢？田大丫头田小凤主仆二人保着张作霖的家眷，赶奔锦溪小岭子去投张作相。你说冷不丁的田大丫头回来了，一说大事不好，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？老娘、媳妇、女儿，一大家人呢。张作霖是豁然站起啊。大姐，别着急，究竟出了什么事了？哎，要小事，我能给你送信儿的吗？你那本家的哥哥张作相，被押到锦州北山监狱，定成死罪了，你要不去搭救，恐怕这人就交代了啊。张作霖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，他我也过来了，我说你慢慢说行不行？为什么呢？都把我弄糊涂了，来喝碗水。田大丫头坐下，一五一十把事情讲述了一遍。为什么？咱得详细交代交代。张作霖把家属委托给田小凤和田大丫头， 人家这主仆全心全意啊，一直把他们护送到小岭子，见着张作相。张作相呢，是小岭子管辖区保险队的队长。哎，这个人既认亲，人也好，热情款待，对待张作霖的娘就像自己的亲娘相似，这个自不必说。那么张作相何许人也？张作相啊，是个瓦匠出身，他父亲就会这种手艺，名叫张殿臣，那在锦西一带颇有名气呀，人家都管他叫火炉班，一样的手艺，可人家做出这活呢与众不同。这张殿臣呢，领着五十多人在寺外包工，他这五十多人当中啊，有瓦匠，有木匠，有石匠，有雕刻匠，哎呀，人才济济啊，什么大活都能承包。数年来转战南北，修的那个庙宇房屋那就数不清。就这样呢，张殿臣治的是家趁人知，房子地全治上了。七彩子路跟着他这些人，哎，家里过得也都不错。啊，偏俺这时候辽东大乱，大鼻子小鼻子纷纷插手，他也抢他也夺，连年征战，再加上水旱不收，老百姓苦不可言呐，各地纷纷成立保险队，那么小岭子也不例外，大家就公推张作相为保险队的队长，保境安民。张作相是张殿臣唯一的儿子，老头也愿意，说作相啊，既然乡亲们相信你，你就出任队长吧。张作相是个孝子，就这样走马上任，保险队也成立了，人现成的，原来这包工队全都是保险队的队员，另外又招了些年轻人。枪怎么办呢？那年头啊，对武器管理的不善，这个枪支随处可见，有钱的人家都养几颗枪，另外你要有钱，就到了大城市洋行里头也可以买枪护身。再加上帝国主义没安好心偷运军火，这枪支啊哪儿都有，有钱好办事，保险队买了十颗枪，剩下的都是老洋炮、大台杆、大刀、长矛、土造的手雷。不管怎么说，张作相上任之后啊，哎，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真就没发生过事儿。人们都说这保险队是真保险呐、啊，有胡子来抢东西，哎，保险队一出队，胡子就吓跑了，丢了东西还能找回来。就这样张作相就小有名气，加之他这地方偏僻，他不像八角台呀、高坨子、沙岭子、赵家庙，他不像这，所以张作相可以平安地混过了很多年。自从他当了保险队队长之后，耍光杆司令不行，得有左膀右臂。后来他听说有一个小伙子叫张凯，人送绰号小老虎，也不谁说的，这张凯在小时候拜一个和尚学过拳脚，